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将进酒》，作者唐九卿。 第169集，银子。此时这汉子已经觉察到自己被盯上了，他的余光再次瞟见这行人的身形，心下稍稍一转，就多少猜出些东西了。但是他以为这行人是乔装到此追捕萧迟爷和沈泽川的锦衣卫，只是对自己带刀的模样起了疑心，所以放松下去越发憨厚。 我是登州本分的庄稼人， 他说着在怀里摸索一阵，掏出个皱巴巴的录影和手抄的户籍本，上边都有登州官府的章子。他打开给乔天涯瞧， 到马连镇看嫁过去的姐儿，才生的孩子办酒席呢。 喜事啊，我这人最喜欢小孩子了，吃酒也最喜欢吃满月酒。 乔天涯比他还高兴。孔领看乔天涯扯个没完，勉强的笑了笑。 这雨停了，那我们就继续赶路了，不然住店也要花银子。 那边费胜也下了楼，他本来没注意，但见乔天涯迟迟没移开，便也打量了那汉子，忽然一晃步坐到了那汉子的后边，跟乔天涯一前一后把人堵死了。 聊什么呢？ 费胜从小二端来的盘子里捡了个馒头，咬了一大口，看着他们 撞头圆。 聊儿子？ 乔天涯拨过筷子热情地说， 两位吃了吗？没来得及是吧？ 那来啊，一起吃了。小二，再拿两双筷子过来。 孔令也觉察不对了，他想坐下跟人周旋，那茶碗却突然打翻，泼了那汉子一身。汉子连忙起身，一边用袖子仓促地擦拭，一边对跟前的费胜说， 对不住对不住。 汉子说着顺势挤开费胜，朝小二走了两步，央求地说， 小兄弟借个金帕擦一擦。 费胜已经站起来了，他与乔天涯对视一眼，那些落座的兄弟全部敏锐地握住了刀。费胜从后边猛然跨出，又狠又快地撞了那汉子的右后肩，脱起汉子的衣裳。 故意的吧？ 这汉子竟然被费胜这一下撞了出去，咣当地碰上了对面的桌椅，险些没站住。他鬓边全是汗，急得两手不知道放在哪儿，对着费胜连连行礼，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 对不住对不住。 这人不会武功啊。费胜又瞟乔天涯一眼，再次搡了把汉子，嚷道， 真他妈的晦气。 这汉子整个身体都跌向后方，轰然撞斜了桌椅，后脑勺狼狈地磕在桌角。孔令哎呀一声急道， 怎么还动上手了呀？这都流血了。 乔天涯才作势阻拦，对费胜说， 哎呀，算了算了，都是路上跑的，何必为难人家呢。 费胜骂骂咧咧一副大爷样，被乔天涯劝回去，还瞪了那汉子几眼。他们这边吃起来了，费胜又起来， 我切都忘了还要给师傅送饭呢。 孔令已经搀扶着汉子到了门口，汉子摸了后脑勺一手血，他回头畏惧似的看了乔天涯他们几眼，又赶紧缩回脑袋，胆小怕事的样子，解了马就跟孔令走进了夜色。费胜这才卸了伪装， 你盘问他们干什么？咱们也是被通缉了，您到四中门口少惹些事情好。 我总觉得这个人…… 乔天涯喝了两口烧酒，皱着眉想了片刻， 你撞他的时候他真的没有反应？ 没有啊，这人是能装。 费胜吃了两口牛肉， 但是身体一旦熟悉了快速的反应，就很难在突发时控制住自己格挡的动作。这人是挺古怪，但是确实不是个练把式的。 他要是确实能控制呢？ 乔天涯忽然问道。费胜的筷子在空中比划了一下， 哦，那他可就厉害了，得是纪刚师傅那种境地才行。你想想侯爷，侯爷那样的身躯根本无法遮掩，天赐体魄使得他爆发力强悍，他若是睡着了，别说碰他，就是靠近也要留心自个儿的性命。这种耐力得靠经年累月的练习，这人看着年纪也不算大，不能吧？ 乔天涯吃了菜没再问，等到他们酒足饭饱，掌柜的给乔天涯算账，退银子时 费胜没事干，就顺手摸了几下。他这一摸却摸出了不寻常，这银子成色重量跟他们从去都带出来由户部驻前司直发的银子有些细微的不同。费胜这个人虽然平素争强好胜又爱奉承，但是他的看家本事却是没得挑。他被这细微的不同挑起了疑惑，把银子拿高细细端详片刻，问乔天涯： 中伯这几年都是跟爵西打交道，流动的银子也大都是爵西过来的吧？ 是这么说的。 乔天涯撑着柜子侧头看了眼那银子： 这种新银子不常见，他们做的都是见不得光的倒卖生意，一般人不敢直接用爵西的银子，大都是先兑换成铜钱，或是用别地推发的银子。不过咸德年间国库空虚，各地的新银子铸得少，如今能有十分新的就只有西， 就只有开凿银矿的西甲银仓。那这钱不是从沈泽川手中流出来的，就是从设计套空西甲银库的人手中流出来的，不论是哪个都对他们非常重要。乔天涯在电光石火间直起身体： 留一半人原地守夜照顾师傅，其他人跟我走。费老师，你他妈的真看走了眼，追！ 乔天涯带着人追出客栈，街上已经没有两个人的踪迹。费胜从后上马，指着西边： 他既然有所警觉，就该知道此地不能久留，在镇中必然逃不出我们的眼睛，十有八九会选择离开镇子，绕路赶往磁州。 按照乔天涯知道的消息，沈泽川此刻应该还在磁州。他把那锭银子塞回胸口，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听身后传来了纪刚的声音。纪刚拢着斗篷，把手中端着的药一口饮尽： 今夜不必为我停留，我们现在就上马去往磁州，不论如何都要先把这件事情告诉川儿。 事关沈泽川的安危，乔天涯知道纪刚今夜绝不会休息，便示意后边的锦衣卫牵马。纪刚上了马，挺着腰身一抖缰绳，就带着人冲向镇门。孔林苦不堪言，双腿被磨得疼痛，他没有声张，皱着眉紧跟在汉子的马后。正如费胜所料，他们没有在镇中停留，迅速离开了镇子，就由汉子带路绕了道。 住！先生再忍耐几个时辰，咱们天亮前就能到达磁州城下。住！ 汉子边策马边回首喊道。空灵喘着息点头： 我看这附近都是岔路，他们想追也追不上吧。 汉子耐力很好，这一路竟然都没有喘息。 但是雨已经停了，先生，咱们的踪迹无法再遮掩，他们势必会追赶得更快。 住！ 空灵扯了把膝上的袍子，一咬牙说： 跑！壮士，咱们接着跑，只要到了磁州城下就能化险为夷。 话虽如此，可是离开官道这路上就十分泥泞，马蹄陷在泥浆里再也跑不出原本的速度。两个人艰难行路，孔岭看着汉子的背影感慨道： 此次多亏有壮士相助，待咱们到了磁州，壮士若是执意要回雷长明的帐下，我便给壮士挑选最好的马。 汉子爽朗一笑： 先生忒生分了，这是应该的，我一介武夫只会打打杀杀，有些事情就得靠先生这样雅案高峻的读书人去做，我对先生很是敬佩，今夜一行已经很知足了。 孔岭大感意外，只觉得此人就是个义士，他鼻头一酸，又想起临阵倒戈的沈泽川，顿时忍不住以袖试眼： 中伯尚有壮士这样的好儿郎，何愁来日没有振兴之计？不知壮士如何称呼？ 这汉子回首： 我叫瓢泼，俗名不雅，不该入先生的耳朵。我爹娘都是本分人，家里边守着几亩田过活，我生的那一年闹了旱灾，我爹就给我起了个这么个名字。 孔林赶忙说： 瓢泼兄弟是义士，名字不过是一时称呼，我听着就很好。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评论、分享哟。